就再想念，也不愿等到想念太久才相见。一次又一次轻轻吻着你的脸，紧握住今天，不管是否会永远。如此爱恋，谁也无法改变，就算已经走到伤心边缘，看着我双眼宁愿心碎，不要说再见，泪水 男人的天堂，女人们暂时被绑点，难得偶尔释放单身的从前。当啤酒一杯一杯又一杯，白马王子的身材不复当年，那些曾潇洒过的昨天，如今成过往云烟。小孩大腹便便，干了吧，麦坎托，今夜不醉不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干了吧，麦坎托，反正回到了家，我保证一定会挨骂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孙悦演唱的《香水》，梁静茹带出的《无解》，花儿乐队带出的《尘埃》。 那种香味会让你不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无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翻过一眼？什么香水会让你在梦里埋怨那夜色的漆黑，那一承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有体会，浓郁的滋味迷惑多少寂寞的心扉。你是否也曾醉过而痴迷不悔，为心爱的人擦上香水，只为感情掉泪，所以 是真心或谎言，只有你自己了解。

月亮的清晨，又多了伤痕。我真的想说，你才是我。 回到那个等待，

是否有点过时？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？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？不用哭泣。像音乐不擦肩，因为能够诚恳之间，看你的念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？为什么不能来到不擦肩？ 去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成长吧，让成熟了的

再也无法弥补，为爱争，为爱付出，被爱放逐，我们都尽了力，还是留不住快到手的幸福。爱走的热陌路，梦已失去了温度，又只剩我一个人陷入这熟悉的孤独。漫天的雾看不清楚，爱一个人能够背负多少痛苦。莫非你的泪再也无法弥补，为爱沉沦，为爱付出，被爱放逐，我们都尽了力，还是留不住快到手的幸福。爱走到了末路，梦已失去了温度，又只剩我一个人陷入这熟悉的孤独。漫天的雾看不清楚，爱一个人能够背负多少痛苦。 很伤感的一首歌，现在让我们调一个情绪来欣赏下面的歌曲，林志颖的《我这样的人哪里找》，蓝心湄的《爱我到今生》，陈奕迅的《大开眼界》。 我的心若碎了，

来生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，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，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。